港金报16,520元，比上日收市升2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3.42美元，卖出买入价是1783.46美元，卖出1784.18美元。港汇指数101.6，升0.4。呢节财经新闻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收到了，你收不收到啊？ 我都收到。你讲的是政府设立的紧急警示系统嘛？这个系统经手机即时发送有关极端天气、严重威胁公众安全及公共卫生事故等紧急信息，等市民可以及时应变。 不过市民可能要更新手机设定才会收到这些紧急信息，有疑问请向电信营办商查询。 收到紧急信息，时刻保持警惕。 以下是一节香港政府公务员和非公务员职位招聘公告。公务员职位方面，政府化验所招聘化验师，房屋署招聘助理工程监督，机电工程署招聘技术主任负责电器机械，运输署招聘车辆检验员。非公务员职位方面，渔农自然护理署招聘合约农林督察，创新科技署招聘生物科技总监，知识产权署招聘总专利审查主任和高级专利审查主任，规划署招聘合约助理园景主任，食物及卫生局招聘总经理和经理，都是负责自愿医保计划，教育局招聘学校行政事务主任、资讯科技资源助理、教学助理，分别负责数学教育、科学教育和其他学习经历和文员。投资推广署招聘高级经理，负责企业服务海外及内地。消防署招聘兼职合约一级法定语文主任。以上一节香港政府公务员和非公务员职位招聘公告报告完毕。 队长，换证计划有新消息， 立即报告。 持有旧款智能身份证又是1973至76年出生的人士，要在今年7月9日或之前换证。而2005至07年或2012至18年出生的人士，就要在今年5月3日至9月18日期间带备所需文件，由家长或合法监护人陪同换证。详情请浏览 smartid.gov.hk。 记得预约啊！ 乜都有哲学， 主持吴文芳、纪文凤， 嘉宾陈又坚。 我是唯一参与香港的 art direct design 香港出嚟，是不懂画 storyboard， 不懂画 layout 的。我所有 storyboard 全部一张张相片上影晒咗，我请晒 model， 啲 model 到公司 reception 啊，啲 account director 帮我做 model 啦，全部啲 model 系公司上下朋友。我啲 storyboard 特别 touch， 同埋我已经研究咗将来嘅感觉点啊嘛。 逢星期六晚上10点新闻后， 香港电台第一台。 乜都有哲学。 个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广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Free as the。 好，欢迎大家回到星期五晚的广东广西，今天7月2号进入我们2021年的下半年正式开始了。今晚呢又是我们原班人马坐镇这里，我介绍自己啦，小弟梁建国啦。 Hello， 你好，我是黄仲远。 喂，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志恩。 今晚我们讲的题目是什么呢？题目呢就其實源起是大概2-3星期前啦。咁我有一晚，我其實而家都好少睇電視。咁嗰晚食完飯，咁啊閒來無聊咁啊，攤咗喺梳化度，突然間啊開始睇見一個節目，即係有啲歌唱比賽嘅節目啦。咁其實都知道有咁嘅節目，不過一路都提唔起興趣睇。 咁嗰晚睇留意到就係、是、咦點解即係我嗰時先正式去睇呢個節目咧？應該咁講，我唔係已經做完嘅咧，應該即係呢啲咁嘅歌唱比賽節目應該已經做完咗十世嘅啦，點解仲喺度玩緊嘅？咁慢慢了解一下，哎、我啲大叔咁樣，我呢啲大叔就大鄉里啦。發覺原來佢係層層咁樣嚟到淘汰，咁咪淘汰到某個階段。咁當晚咧就淘汰完之後咧，喺網上都有一個熱議啊，熱議就係話咧，個男歌唱者個男參賽者其實個歌藝應該係精湛過嗰個女嘅、 嗯， 但係到頭來咧就個女嘅留得低喎，個男嘅被淘汰喎咁樣。咁我再睇下先，我哇乜而家呢啲歌唱比賽其實可以變成真人 show 咁。咁啊，真人 show 之餘咧，就唔似以往咁樣一次起兩次止啊！初賽、決賽我就搞掂噶啦，我啲歌藝精湛就可以將你哋完全淘汰噶嘛。咁所以後屘我就得出咗，咦？好似而家呢啲咁嘅真人 show 有少少可以話仲變質啦嚇。嚟到去睇就係、是、已經唔單單係一個真人 show 而是滲入了其他的不同类别的节目来到去找一个收视，而那些参赛者呢，又我自己觉得我阿叔来的、 嗯、 是被人剥削的，我自己觉得你们怎么看？ 喂，我先说，我就有看完这个题目之后呢，我开头不知道原来你是个元气啦，当然我不知道你怎么想出来啦，我反而我就不是看本地那些先嘅，我係睇外國嗰啲真人 show 先。 嗯、 其實我諗裝嗰個 N 字頭嗰個串流平台咧，咁、嗯、其中我好大程度咧就唔係睇佢啲電影或者啲劇集、 嗯， 我更加多時間係睇佢嗰啲叫做類似真人 show 嘅東西，好搞笑㗎。由呢個主食比賽， 嗯、 我好記得就譬如嗰啲煮甜品啦，大家都估到嗰啲都好專業咧，去到譬如烹調一個。美式燒烤啊！呢啲咁樣咧，即係全部都有曬呢啲咁樣嘅真人 show 嘅，咁啊好好睇。睇嘅過程裏面咧，嗱，我又冇諗過阿景國興嗰個問題嘅。睇嗰陣時真係睇得好過癮啊嘛，因為其實淘汰人啊各樣嘢咧，喺我嘅眼中就唔係最重要嘅。喺睇嘅時候咧，唔知點解咧，每一個禮拜咪佢有新嘅題材啦，或者新嘅挑戰啦，所謂咁啊嗱，裏邊就會睇到好多所謂人性啦。嗱，呢個第一點啦，即係點解要 fold 嗰個唔 fold 嗰個咧？有陣時有啲策略考慮，一間再講。咁但係另外一樣嘢就係、是、咧，我撇除咗呢啲衰人性考慮先。但係實際上面，你譬如睇外國嗰啲類似呢啲嘅真人 show 競技比賽節目咧，甚至乎有啲係做一啲譬如大家一齊鑄劍。都有呢啲咁嘅真人 show 嘅，嗱呢啲嘢其實好多朋友一眼睇落就話：，哇，嗰啲假嘅，全部都係有內定嘅，有劇本嘅。我同意，我自己感覺都係嘅，好多都係有，我覺得有劇本嘅。咁但係撇除咗個劇本以外咧，嗱，我純粹從個知識性嘅角度啫，因為呢啲真人 show， 哇，癲咗咁多咧，係乜鬼題材都有嘅，尤其是外國係多得不得了嘅。咁啊呢度咧，我想跳一跳開，因為有啲聽眾咧喺。留言板度咧就喺度擔心，我哋成日都淨係講緊香港啲大細台，你放心，嗯、今晚我唔係淨係講呢啲 大細台喺我心目中都係冇乜地位嘅。 唔係咁，你都頭先你個元氣都係講佢啊嘛。 我心目中阿時嘅啫啊， 阿時永恆啊。 係啦，咪嗱咁樣嘅，即係喂，你哋睇嗰啲咧都真係，喂，你係咪真係扮嘢㗎？即係咁正經又鑄劍咁樣嗰只嘅？喂，我睇求愛島嘅，以前 我都有睇， 即我唔知道大家知唔知咧。 我知道個名嘅 求愛島，總之就係、是有一班年青俊男美女咁嗰只啦。咁跟住假設就係有十 pair， 即係咁嗰只。咁啊入到去睇下大家嘅談情說愛啊，各樣嘢啊咁嗰啲嘅。有一啲咧就睇下你咧同一啲新嘅美女一齊相處，睇下會唔會咧。改善翻同你而家嘅伴侣嘅关系咁嗰只啦，即系佢假意系咁样啦。OK， 咁亦都有啲咧就系呢个就比较咧实验性多少少嘅。我唔记得咗香港有冇做过咧。因为我睇嗰时咧都系外国版本嘅。其实咧佢就话咧盲婚雅嫁究竟比喺尤其是喺外国啊。 自由恋爱 系啦，自由恋爱究竟系咪真系冇咁好嘅咧？喺个婚姻里边嘅发展， 咁其實又冇一個好凌駕性嘅數據嚟嘅啫，即係話咧，自由戀愛只不過係大家自己覺得係自我感覺良好嘅啫，對於一段嘅情侶嘅關係或者夫妻嘅關係咧，其實唔係特別增長得多嘅，離婚率仍然都係好似差唔多嘅，咁佢就去試一試啦。 嗯， 咁咧就試啲人咧就盲婚啞嫁，佢就用一個咧叫做心理測試嘅配對。系啦，令到佢哋咧就覺得，周 Sir 就應該同 A 君呢個女仔咧就會夾噶啦，咁樣，咁跟住佢哋兩個就即刻結婚， 嗯、 結婚之後就即刻相處，睇下咧佢哋相唔相處到，有幾多 pair 係維持到嘅。 不 過我睇緊呢啲嘅， 真係結婚， 真係結婚。 哦，咁搞嘢。 尤其是睇外國啦，佢即係有啲 couple 當然係離婚啦，即、就、係、是、最後嗰個情況，但係佢哋真係結婚嘅，係請埋啲親戚朋友一齊。嚟到睇佢个婚礼咁样嘅啫嘅，我睇紧呢啲嘅真人 show 噶咯。 其实我又想讲翻即系呢啲真人 show 咧，我嘅第一次接触咧，可以话咧就系喺就系电视台啦。咁嗰个真人 show 主要系话选一啲超级模特儿出嚟嘅，咁亦都当然系外国嘅制作啦。咁嚟到香港嘅英文台咁嚟播。咁嗰陣時睇，覺得有啲新鮮感。 啊，嗰個都幾好睇嘅， 有啲新鮮感。同埋嗰個咧，嗱，你回想翻，回翻少少帶，如果大家有睇過嘅話咧，相對地冇而家啲真人 show 咁假啊。 嗯嗯， 雖然都應該都係啲製作，某啲劇本喺度嘅，但我感覺上係冇而家嗰啲咁。你一睇由第一集開始，你已經覺得咦？好似已經開始跟緊個劇本走嘅喎，呢啲嘢其實嗰個人話話真人 show 啊，括住啊，其實佢都係跟緊個劇本走，唔係佢自己嗰、那個喺呢個情景下邊嘅一種真實嘅表現。 不過係嘅，你嗰個節目係叫咩啊？我要做 model 定係 ？Do you want to be a super model？ 係啊，類似就係咁樣啦。咁就我都覺得係嘅。不过咧，我觉得嘅原因咧，系因为咧，佢本身已经好有卖点啊，即系个节目，即系 靓女啊嘛， 靓女跟住影相，影唔同情景嘅一啲嘅相片，或者做唔同嘅一啲嘅拍摄嘅 task， 咁佢已经系够 juicy， 即系嗰个情况，所以佢可能唔需要搞一啲特别咧，例如两个人相处，你点会唔搞啲 juicy 嘢俾佢叹下咁样嗰只？即系呢啲，所以个性质就有少少唔同。不过咧，我得意觉得系，即系阿敬国佢个谂法咧，就系、是、喂，究竟你想要真啊，定系你想要一个 嘅娱乐即系 有多设计嘅真人 show 嗱？但系佢多设计出嚟嘅嘢都系真噶、啊，可能 嗱，娱乐至死咧，另外一本书啦。但我就唔讲呢本呢排大家都好熟嘅书，反而我谂翻我读大学嘅时候咧，有一位即系研究媒体嘅朋友实识噶啦，就叫布希亚。咁里边咧有一样嘢，大约八十年代啦，就讲紧咧仪仗与仪仿啊。简单嚟讲就系咧有一句经典嘅金句，就比真实还要真实。 嗯哼， 简单嚟讲咧，阿敬国头先喺个纠结嘅位就系咧，嗰啲系真定假。其实我见好多听众，我哋嘅听众喺留言板或者其实睇开真人 show 嘅人咧，好多时都会喺嗰啲问题里边嘅，就究竟佢里边嗰个有冇剧本？嗱，呢度我想同大家解拆一下。嗱，我唔用个理论先，我尝试用大家经验角度出发。第一，點解個真人 show 好睇呢？係因為裏面咧有一啲叫淘汰嘅過程，有部分比賽式嘅，有啲人冇咁有比賽性嘅。我先講比賽性嗰啲，佢有淘汰嘅過程。好啦，淘汰嘅制度本身咧就引起咗啲刺激感啦。但個淘汰制度冇人同你講個公平嘅喎。嗱，阿敬國一路都喺度爭拗點就係咧，點解嗰啲人好似唔係？比拼緊個才藝， 因為我一路都強調係公平嘅，我做人要 明啊。但係真人 show 如果公平嘅話，我就唔需要搞真人 show 啦，我純粹搞一場比賽就解決咗啦，係咪先？ 咁樣你咪錯咗咯，你唔應該用真人 show 呢三個字咯，你明我意思啊？你有個真字喺度啊嘛。 唔係真人 show 係嗰個人係真嘅啫，佢以為係啦。但嗱，我舉個例啫，譬如我頭先講緊，我睇嗰啲譬如嗰啲西南部美國佬喺度講緊燒烤比賽，嗱招雞，大家都係有乜好悶噶嘛？聽落去唔係，佢第一個禮拜可能大家鬥燒嗰個牛肉，咁啊於是乎就幾對，咁啊大家又鬥啦。去到第三個禮拜，佢突然間要個素食嗰條友咧，就去整個野味咯。嗱，首先你第一个问题，点解揾个素食者走去搞烧烤比赛先？本质上就有问题噶啦呢件事。 系个素食者本身有问题，佢根本就唔应该参加呢个比赛，佢根本就唔系一个素食者。 唔係咁佢一個素，佢係一個素食者，但係佢一個亦都係一個煮餸嘅廚師。嗱，呢個冇底足嘅，本質上可以。 有底足嘅。如果你去到最基本，再去 back to the basic， 點解你要素食？ 唔係，我明白，我明白。嗱，大家去到呢個位置就變咗另外一個討論啦。 即係嗰條友咧。你咁樣同我講咧，佢一係就收咗錢嘅啦。唔係，你話我偏見，我都咁講。 我想話俾你聽，我當佢嗱呢個人可能本身就係假噶嘛，可能就係一個屬性嚟噶嘛。係 啦。 嗱，但係唔好理啊。但係你做咗過程裏邊咧，就高低起跌啦。因為全部人嗱，你會抽嗱呢個就係個比賽本質嘅問題啦。就因為咧，唔知點解佢哋會突然間有啲好古怪嘅，突然間發生嘅一啲抽，譬如抽籤。其實正常比賽可能係一啲更加公平嘅制度噶嘛，但係佢就會特登故意或者係真係天意啦，就係、是、個素食者就會抽到野味，跟住然後咧嗰啲人本身整開牛腩牛和牛專家咧就突然間就會無啦整咗豬肉，嗱於是乎大家睇嘅時候咧，咁咪有個跌宕咯，有個位咯，嗱有部分如果聽翻咧，嗱呢個唔好意思啊聽眾，因為我都要 reference 翻。譬如睇翻世台咧，嗰、那個阿姐咧，大家都知道啦，肥肥肥地啊，有好花嗰個阿姐咧，咁佢有講過嘅。其實佢哋做設計呢啲嘢咧，佢唔一定要設計一個劇本，但係佢設計一個情景，等啲人跌落去呢個窿度，就發揮真實嘅人性出嚟。嗱，呢個我覺得幾有趣嘅一個情況，即係咩意思咧？佢未必係內定咗嗰個結局出嚟。但係個過程裏面咧，佢特登故意刁難你做某啲嘢出嚟。嗱，譬如另外一個煮嘢食節目好出名嘅，好即係煮嘢食好叻嗰個，好 master 嗰個咧。咁佢有一輯咧，其中一輯我都好記得嘅，就係咧嗰個贏咗位咧，其實係一個失明人士嚟嘅。嗱，好感動嘅成個過程裏面，但係咧佢不停喺度製造好多困難啊，各樣嘅嘢啊，咁又要佢劏一條完整嘅唔知魚啊，定係豬啊，定係點樣？即係總之做好多呢啲咁樣嘅嘢，佢就製造咗好多呢啲關卡。嗱，其實咧、那個真人 show 點解咁吸引人呢？其實我哋跌咗落佢哋嗰個設計裏面，未必係個劇本寫到清楚，今日就係梁敬國贏，第二日就係黃仲遠贏，唔係咁樣。可能喺做嘅過程裏面咧，佢特登製造一啲咁樣嘅空間出嚟咯。 呢個問題我想留翻第二、第三節去再進一步探討。即係呢一節咧，我都想講翻就係話，我哋以往睇過一啲真人 show 個感受。嗱，我同我緊講啦，我第一個比較有追睇嘅，其實嗰陣時我入、就係嗰、那個講超級模特兒嘅選拔嗰樣嘅。跟住之後就哇，越陸續就越嚟越多啦。就算嗰個選超級模特兒嗰個真人 show 咧，佢都第二季、第三季啦。我一睇落去，我覺得哇，第二、第三季已經同第一季好唔同啦。 嗯， 已經感覺到嗰種仗義啊。 嗯， 你知道個仗義嘅意思咧，即係睇嚟雕龍雕鳳，係特登係雕啲嘢出嚟，而唔係一個相對地，你感覺係一個比較流暢啲、自然啲嗰個發展出嚟。咁我開始已經冇乜興趣去睇。跟住之後，嗱，你講咩求愛島係嘛？ 係， 其實求愛島之前仲有一個類似嘅， 係啊，類似， 我唔記得咗咩名字。 總之都係講情侶 感情。我都有睇，因為即係靚人靚女靚仔啊嘛。 嗯、 但我睇咗一次之後，我發覺又係好似做戲咁做嘅嗰啲，即係特登又係揾個啊風情萬種嘅出嚟啊，又去勾引一個原本已經一對成對男女本來一齊嚟嘅咁樣，又勾引眼佢啊，搞下嘢咁樣，即係等於係其實。是做一出戏出嚟俾你睇，而嗰啲戏剧点梗系有啲争拗噶嘛，梗系有啲张力噶嘛，咁样，而唔系平铺直叙咁样发展噶嘛。 喂，咁即系话，真人 show 冇问题，扮真人 show 而话自己系真人 show， 仲卖羊头挂狗肉，系咪？即系嗰个。即係呢個情況係發生問題啫，係咪嗱？因為 越嚟越嚴重啲。 其實如果佢係設計嘅情況，其實佢同一套 drama 係冇分別噶嘛。係 啊， 係咪？又或者而家有啲叫莫橋係啦，即係話佢扮紀錄片嘅，即係話咧佢又唔係完全紀錄片，但係佢個拍攝手法或者個敘事方法咧，其實都同紀錄片咧係差唔多嘅。咁其實因為佢想要嗰個紀錄片嘅感覺。但是呢就不是特登想做一个技术 的情况，它仍然当中可能很多类似戏剧元素在这里的。那其实会不会那些我们所谓的头先梁国所讲的扮真人 show 的真人 show， 其实是一个似莫桥的一个情况，就是说呢他想要真人 show 那阵味， 但是呢其實他不是真的要拍一個激發起對方有真感情、真性情、真行為出現的一個情景，他仍然加入很多的戲劇元素，但是我要有那陣除令到大家呢就睇起上嚟嘅时候呢可能係会信多啲，就好似例如莫叫咁，可能会觉得个真实性係强多啲嘅。係啦，因为佢可能个 topic 係适合嘅，佢比较写实多少少嘅。係啦，即係想係咁样嘅情况。 咪呢个呢我估係嗰个创作者嘅意图同个功力有关系嘅。因为有啲创作者嘅意图嘅本身就一心諗住滚人啦，諗住呃人嘅困人啦， 搵食啫咁样。 係啦，咁佢可能去到第二、第三、第四辑，咁佢已经冇货卖啦，所谓。咁於是乎咪好简单囉，即係同一条桥用三次就俾人耻笑㗎啦。咁於是乎我就唯有就係要创造一啲咁样嘢出嚟。亦都唔排除过程里面会唔会有一啲商业考虑呀，或者其他各种唔同嘅考虑。其实呢啲係有机会发生嘅事。咁但係呢个呢另外一个可能性，我不得不承认呢有部分人可能个功力嘅问题嚟嘅，可能想创作一个设定，咁但系问题个设定你要设计得好咧，其实我亦都觉得唔容易嘅。与其系咁，我不如嗱呢、這个亦都之前亦都有过一啲案例咧，系揾啲妹落去做噶嘛，嗯、即系加啲人落去咧去做嗰、那个 撩起啲嘢， 系啦。咁、可能就系大家咁眉精眼企睇惯睇熟，就梗系睇得出嗰啲有蛊惑啦。 咁但系我就觉得好奇怪，即系好似。无论你嘅电视台又好，观众又好，其实喺度自欺欺人嘅，即系你又知道我讲紧大话，我又知道你知道我讲紧大话，我又知道你知道我知道你讲紧大话。 咦，呢个名句嚟喎！ 但系你仲喺度讲紧大话，即系仲系整紧嗰啲咁嘅所谓真人 show 出嚟，喺度行走江湖。但系就最抵死就是观众，你仲有人睇嗰度先抵死，我觉得。 咁、這个真係冇办法啦，你我諗要睇返啲观众本身可能真係甘之如饴，你有乜好揀呢？冇得揀就唯有你明知我俾你呃緊我都仲要焗住睇啦，係咪先？ 咁呢个就係会唔会係其中一个点解佢会做呢、這、一个如果做呢个假嘅真人 show 嘅一个目的，就係我唔想用一啲手法令到一个人佢个真性情真行为表現出嚟，我唔知佢中唔中意，亦都唔知呢個係咪好負責任嘅情況。但係我又要滿足咧觀眾嘅偷窺慾望，係啊，所以咧我點樣先至可以咁樣做到一個平衡咧？咁可能就係做呢啲叫假真人 show 咯。 其實我就啱啱想喺第二節啊講下呢個人本身嗰個偷窺慾，先可以引慾咁多呢啲所謂真人 show。而去到呢個地步，我自己覺得已經好濫啦。但係點解仲係有人仲係？剛才所謂的甘之如饴，一個願打一個願挨，還是要將自己的東西挖出來給人看呢？所以我們做人呢真的好像做戲一樣的，所以我找葉振棠出來跟大家分享一下去走戲劇人生啦。 相知失落，谁人明白你心境寂寞，眼泪洒不尽，世事难得公允定厚薄，尽力无问收获，谁人能做到甘于淡薄，美梦会消逝，戏剧人生终有日闭幕。快乐时要快乐，等到落幕人尽。酒醉了后更寂寞，

除了用作登入政府网上服务之外，亦都可以用作第三方商业认证。目前香港已经有银行开始采用智方便作为开立户口的认证系统。这个系统同样需要市民拍摄面容和向三个方向拍摄身份证以比对防伪特征。但是由于利用入境处的资料库去比对用户的面容，所以准确度必定较高。不过现时智方便全港只有大约30万用户，如果要普及使用仍然需要一段时间。蓝地球方宝桥撰稿。 色无限 FM 九二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色无限知识。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欢迎大家回来星期五晚第二节的广东广西。今晚我们的题目就是舔转真人 show。 今天提醒大家先，现在的酷热天气警告正生效，气温是30度，真是难顶。好了，乘上一节我们又讲说，既然这真人 show 即我的感觉已经都有点懒了，但是又好像又有很多人继续参加，而又有很多人继续去看。喂，呢下嘢啊，心理學家你點睇啊？喂，點搞究竟啊？ 咪頭先講啦，大家都有提到啦，即係個偷窺心態啊嘛。即係話嗱，首先咁樣嘅，即係個偷窺心態其中一個少少嘅源頭會點嚟咧？就係好簡單嘅啫。當你能夠知道更加多嘅資訊，尤其是一啲 untold 嘅資訊，即係話其他人唔知嘅。是可能是一些神秘密的，你其实呢就多了一些资源比人家是更加占优的。对于你的生存或者是你的生活上，现在就可能未必讲到生存，是会比其他人更加有优势的。是啦，即所以呢，即这个就是很广义地去看个偷窥心态的。这个就亦都是等于好像你知道对方一些的秘密，其实是同一个原理的。是啦。咁所以呢一样嘢係同埋呢，如果喺个心理上呢，偷窥心态呢係有一个优势，即係有一个叫做我高人一等嘅情况。即係话呢，我你自己唔知道之下，我係更加俾你知道你係点表现嘅。是，所以呢是有一个高低之分的，某程度上下。即是当然啦，即是我唔计有啲已经成狂嗰啲呢，即是佢嘅心态就已经系有啲变异啦。但是一般嘅情况呢就会系，即是呢两个系其中一个普遍嘅心态，点解我哋会鍾意去做一啲嘅偷窥，令到我哋能够知道多啲嘢而比其他人更加优势。 唔系呢一个系观众嗰边啦，即系话，其实我都唔明点解啲人仲系中意偷窥，即系我都觉得，正式偷窥都好啊嘛。但系嗰样嘢其实系做出嚟呃你噶嘛，其实唔系真系你去偷窥嘛。不过另一方面，我唔明嘅就系，我之所以有呢个题目，就系我睇咗嗰个歌唱比赛啊，嗰啲参赛者其实我觉得佢哋系俾人剥削紧噶，但系剥削紧之余咧，我唔知系因为佢系。希望有个侥幸心态，就是如果我赢到呢，而家俾人剥削嘅嘢呢可都可能返返嚟啦，咁照剥削啦。因为我最我觉得可悲嘅，我係大叔啊，我讲你俾你听，就係落选咗嗰啲呢都将佢搵返出嚟，又开一集出嚟，咁又要同人哋等下高兴呀咁样呀，咁佢哋都照样要出现。咁样我觉得，哇，使唔使咁样啊？即係将嗰个人参赛者已经落选咗啦，你仲要去将佢嘅剩余价值都揸取埋。咁当然都未计嗰啲参赛嗰啲啦，话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同埋又派个所谓，我又得罪人啦，所谓唔知咩导师啊咁样，我啲导师有啲位大佬啊，你自己啲歌艺都唔系咁正啫，好坦白讲。 你怎去做人家導師呢？即我覺得整套嘢西出來呢是即編好個劇本出來，啲人墮落去都唔係話頭先啊，阿周 Sir 講就係個情景，佢淨唔係情景啊，佢係編好曬嘅，一忽一忽有導師啦，跟住啦呢啦，你又要點做啦？唱只咩歌啦？嗱，今次我俾只勁啲嘅歌你唱啦，下次我俾只 soft 啲嘅歌你唱啦，咁樣完全唔係你自己嗰啲參賽嘅人係有個多啲嘅主導嚟去表現翻出嚟。咁樣嗰個真人 show 我都話，除咗願打願挨，無論係觀眾同埋參賽者都係自欺欺人，我自己覺得係。 我又講埋參賽者嗰個心態先啦。嗱，我諗大家最簡單嗰、那個期望理論，即係話咧，我自己衡量下我嘅得同埋失嘅高低。咁我諗大家呢個就知道啦，即係話佢點解會走入呢啲真人 show 嘅情況？佢當然就好似頭先咁樣講，就話我覺得我自己嘅機會嘅得著係會大啦。佢覺得咁呢個我諗大家都會知嘅。而當中有一個最關鍵嘅，令到點解好似頭先阿梁建國話：，喂，你有啲你輸緊㗎啦，即係你都唔好諗住，同埋可能人哋話。我已經劇本都定曬噶啦，可能有邊幾個會贏咗噶啦，你都走去參加咁樣，呢、這個咧就係人係有一個叫做 心存僥倖 ，unrealistic optimism 係啦，即係話不真實嘅一個樂觀。其實咧，你能夠我講或者我簡淺啲咁去講咧，就係、是、你溫水煮蛙就係有呢個咁嘅情況嘛。 嗯哼。 即是话我觉得应该冇问题啊，应该都唔会太坏啊，件事可能未来就会再好啲呢，即係咁嗰隻。而令到不断地加热嘅时候，你就不知不觉就会中咗嗰、个陷阱啦，即係嗰个情况。其实一样啦，就是、等于咁样，因为就係人点解唔会特别自自然然咁自己去买保险呢？因为你觉得喂佢有病啫，点会系我有病啫？但係可能喺精算里面计呢，大家嘅机会率系其实差唔多㗎嘛。即係類似呢啲咧，就係人成日都會有嘅。咁當然啦，其實呢個係幫到人咧，就唔使咁擔驚受怕嘅嘅情況。但係就好似頭先阿玲咁講，咁佢走入去嘅時候咧，佢就會有呢啲即係不切實際嘅一啲嘅樂觀，而令到咧佢係會繼續參加嘅。而至於嗰啲咧，佢輸咗之後咧，再炒多碟嗰下咧，喂，其實嗰啲先重要。如果冇嗰啲嘅話啦，你當係咁樣啦。嗱，先我先唔好講個道德或者點樣先啦。喂，嗰、那個係幫緊佢嘅。如果冇咗炒呢一碟啊，輸咗嗰啲好難受，你明啊？即係佢覺得，唉，我終於都可以又同翻一班人一齊，我為咗友情嘅。咁跟住咧就，而且咧我仲有啲出鏡嘅機會嘅。佢咁樣先至能夠咧理性化咗自己。點解我會咁樣輸而表現到自己核突嘅一面，我都會參賽呢？即係有呢個咁樣嘅一啲嘅心理作用咯。 嗱，呢度咧又要即係講少少嗰啲機制啊，嗰啲即係賽制本身咧，其實又係好識得玩呢啲咁樣嘅心理遊戲嘅。例如，尤其是喺國內咧，好多呢啲選手 show 啦，國內好多叫呢啲叫選手 show 啦，裏邊咧嗱，由點樣去定義一個人贏輸嗱，呢、這個已經好好玩啦。究竟係民眾嘅投票佔幾多 percent 啦，定還是係由嗰啲導師投票啊？現場觀眾以佢讚歎感動程度嗱，呢啲全部都有好多唔同嘅玩法。而其中一種頭先講緊就係一啲叫圍財賽啊，即係嗰啲人輸咗之後咧，然後就佢翻兜再嚟一次再踢館。嗱、这、呢個咧其實就嗱又要佢唔知做啲咩特訓，又練咗一堆嘢翻嚟，又同你抽過咁。嗱呢啲咁樣嘅過程咧，其實就係好好睇嘅，可以好睇。 即係人都有啲虐待狂嘅。 唔係嗱，但係個問題就又係講緊嗰個設計嘅高低問題啦。由於你如果設計到大家都知道，好似有個劇本啊，嗱呢個又另外一個問題，有陣時啲導演你知好衰，大家中意睇騎呢拐噶嘛，中意睇啲人即係樣衰咁啊，好過癮噶嘛。咁等於咧有陣時點解你見到啲初賽咧，特登都會剪一啲特別樣衰、核突、醜樣嘅人喺度，就係、是、想你恥笑。嗱，呢啲其實係其中一啲衰嘅嘢嚟嘅， 引起話題啊嘛， 引起話題啦，呢、這個大家容易理解嘅。嗱，但係你會發覺通常第一 round 入去咧，有部分你係覺得好驚訝，點解佢會入得到？嗱，而到最後咧，有啲部分人咧喺個過程裏面就有蜕變，成為咗一啲叫做嚇、啊、醜小鴨變天鵝嘅故仔。嗱，呢個係其中一種套路。 嗱，呢個大家明白，好呢、這個係好 underdog 嘅故仔，然後跟住佢點樣能夠逐步逐步打翻上去？嗱，呢啲係一種可能係設定，亦可能係一啲劇本嘅套路都唔定。嗱，我哋未必每一樣嘢要咁分。嗱，唯一個分別就係頭先我講緊啦，係設定為主導定真係有個劇本呢？嗱，我不得不承認咧，我睇即係我都叫做睇好多唔同國家嘅類似真人 show 啦。喺外國嘅設定。喺譬如日本或者其他唔同比較發達地區咧，都幾難用呢啲方法咧。嗱，當然裏邊好多嘢都一定係有啲套路㗎啦，或者一定有劇本㗎啦。不過咧，我不得不承認就係譬如國內啦，或者係香港咧，好多時俾人有一種咁嘅感覺。譬如對於警覺嚟講，可能哇全部都有數計嘅，係因為咧。唔知點解咧，嗰啲名單就會流出，即係到最後邊個贏排第幾位，嗱呢啲就我唔識講啦。嗱，可能我冇睇到外國都有流出呢啲嘢，咁但係問題就係當你發覺原來佢裏邊啲人都流出咗呢個一早已經第三集已經諗定到最後結論係邊個人贏嗰個劇本出嚟咧，嗱咁就出事啦。即係大家知道佢係完全一個 true man show， 即係真人 show。嗱，呢個 True Man Show 咧又補充係一個電影大家都知啦。有人 叫 Jim Carrey 係啦 ，Jim Carrey 嗰套啦，《楚門的世界》啦。嗱，亦都回應翻咧，頭先有啲點解有啲人咧係有呢種咁樣嘅心理去參加呢啲？原來有嗱，不過佢冇入到 DSM 嘅，即係冇入到嗰個叫做即係國家咩實心理學嗰個協會嗰個病理嗰、那個係啦個 manual 嘅冇入到嘅。但係咧有一種叫做楚門症候群或者叫楚門綜合症咧，就係、是、有啲人係真係有少少。少自戀啦，又覺得自己其實好多鏡頭包住自己啦，於是乎咧有一種咁樣嘅病症嘅喺外國人咁樣提出，咁佢哋成日覺得自己好似俾鏡頭圍住啊，亦都係一個真人 show 嘅主角咁樣，但係有呢啲咁樣嘅人嘅，我相信。 就算我覺得佢冇病咧，呢、這個亦都係好吸引嘅條件，點解佢會參加真人 show 嘅？你諗翻咧，其實佢未去到病嘅話咧，其實呢個係大大提高自己個自尊嘅。即係我平時可能係少人注意，我因為咁樣上咗，係令到好多人注意我。令到我覺得我自己咧平時唔重要嘅。我參加咗之後咧，無論佢鬧我話我定係點樣咧，我見到我自己喺電視上邊或者見到自己嘅演出有人喺度話我嘅情況之下，佢嗰個仲。自己覺得自己重要嗰個感覺係提升咗，即係其實呢個係自然地提升佢自己自尊。縱使佢未必係一個好嘅方法啊。 即係我諗到啊，即係我多事啊，即係我即係子非魚焉知魚之樂啊。我點知佢哋唔開心咧？我睇見覺得佢哋俾人玩，覺得佢哋俾人利用，我覺得唔開心。但係我係多事啫喎，可能係咪咧？ 唔係，但係實際上面都的確係有知名度產生啦。呢、這個此其一，即係從一個比較功利嘅角度，不論佢係喺任何台啦，或者任何地方都係佢完咗之後，可能開自己嘅社交平台，其實已經有一定嘅即係生客啊。有啲人會幫嗱，我最簡單去講，事實上香港都有啲真人 show 嘅朋友完咗之後咧，佢譬如做導師啊，或者走去做一啲社交平台咧，係的確係會突然間多咗好多人去參與同埋支持嘅。嗱，呢個係甚至乎有啲淨開鋪頭添，完咗即係佢同佢相關嘅一啲課題啦。咁呢個我哋見到就係一個品牌嘅效應出現咗啦。嗱，即係我賣幾個月俾你嚇，同你一齊合作做啲咁樣嘅叫做企劃咁。咁呢個其實我覺得亦都未嘗唔係一個好嘅策略，除非佢本身真係做到自己好唔得人中意，去到好似即係嗱，唔好意思啊，講一啲比較差嘅情況，譬如好似日本咧嗰套《求愛公寓》咧。嗰陣時咪試過有個人係頂唔順嗰個壓力，即係其中有個 係咪 N 字頭裏邊？ 係啊，即係其中有個參演者就係咧，到最後尾佢即係到最後佢輕生咗，咁就因為佢頂唔順咧，社會對佢俾佢嘅壓力，咁於是乎不停喺個網度俾人哋鬧啊，喺個網度鬧爆佢啊，咁於是乎頂唔順嗱呢啲我諗嗱呢啲就我諗係可能方向走板或者真係即係。即完全唔係創作人嘅意圖啦，我相信除非咁變態嘅啫。咁但係我亦都呢、這個亦都唔係一個什麼賣點啦，我肯定。但係類似呢啲情況咧，其實我講緊係好嘅一啲面層面先啦。你會發覺其實喺做呢啲真人 show 嘅過程裏面咧，如果從正面，我頭先阿 Muse 都有講過，係有個自我形象嘅提升啦，有個自己嗰個品牌嘅效應啦。嗱，呢啲係吸引到好多人，唔關年輕事添啊，即係佢去嘗試去行一步啫嘛。然後跟住，如果我頂得順嘅，我可能之後我挽回自信，內心挽回自信，仲揾到食咧。嗱，呢個其實係一個可能性嚟 嘅。不過其實呢度提出一個情況咧，就係、是。 究竟应唔应该做真人 show？ 即系反而系呢一个嘅情况啦，即系佢有好有唔好嘅一个情况啦。例如啊，系咪观众有咁样嘅欲望？无论你唔好理佢系偷窥欲望啊，定系觉得自己高人一等嘅欲望啊，咁我哋系咪要满足佢？而个底线究竟系去到边度呢？因为呢，其实呢，做真人 show 呢是可以有不同的目的的。咁最直接做电视台或者是主办单位最直接的目的就是我可以有收视啦，从而带到嚟有其他的利用啦，这个是其中一个啦。这个可能大家都会觉得呢是太过商业性的，而因为这样我无穷无尽这样牺牲当中的参与人士而获得这一样东西，我相信大家觉得道德上都是不好的。但是亦都有另外第二个的情况来的，现在例如其实就是做一些选手数，包括 model， 包括歌星，包括他演戏是啦，或者是作曲人，因为有些是幕后的嘛的一些的选手数的真人。其实那些呢，他是想除了高收视之外呢，因为我会将会捧头嗰几名，甚至乎喺十名之内我揀出去会捧嗰啲人嘅。我一定要做一个流程出嚟，我令到佢会慢慢会受欢迎。所以佢系一个捧人嘅过程。如果当佢觉得系一个我捧人嘅过程，唔好话淨係做声啦。因为呢，其实的而且喺心理学里面呢，就系你越长嘅经历大家一起去经历。而当中佢喺你面前曝光，纯粹曝光效应见得多，跟住咧当中又可以一定有好多嘅相同之处啦，系咪？即系佢个人生系点样啊？又唔成功变为成功啊？又唔得变到唱歌得啊？即系呢啲好多嘅similarity 噶嘛，相同位噶嘛，呢几样嘢咧嘅效应咧，全部都会令到一个人中意另一个人嘅。所以其实呢个过程咧，差唔多系好好嘅 formula 嚟嘅。如果个尺度系做得好嘅话。咁如果佢当系一个咁样嘅目的，呢、這个目的又会唔会能够被接受到多啲咧？ 唔系呢个我要再补充少少，因为以往咧旧嘅嗱，譬如我讲紧嗰啲乜乜小姐、文文小姐嗱，全球都有噶，全球都有，唔好成日讲大细台啦，全球都有嘅呢啲小姐选举咧，我哋净系睇佢完成品，就系讲佢制成品嗰一面嘅啫，即系佢中间由一个可能冇乜仪态嘅丑小鸭如何变成天鹅，靓女嗰个过程咧，我系唔未必知嘅，我净系睇到佢最尾个 final product。但系而家个社会环境，我哋唔未必净系想睇到呢个过程，我哋想直情成个流程同佢一齐经历，而作为一个即系做台嗰班人咧，亦都想咧呢、這个过程里边咧，我可以拣埋出。嗱，呢度啱啱你花多啲時間再講呢啲心理質素啊，呢、這個我覺得得意嘅呢個。 好啊，第二節完之前咧，咁啊有一隻歌就係 Muse 揀嘅，咁啊 Muse 介紹下咧。 係啊，喂，呢、這個係李榮浩嘅喜劇之王啊 ，Wyman 作詞嘅。其實當中講咧就係話，我哋係咪要真要做到好滑稽、好哗眾取寵，我哋先至可以吸引人哋眼球嘅咧？大家可以聽一下。 这颗猕猴桃，眼泪突然被引爆。我可不是特别爱闹，这叫做心灵感召。不信你问李清照。天生不爱炫耀，却太多艺术细胞。我弹得琴拍得拖也许很少，中的枪爱得到受的煎熬，华丽的无法低调。为什么全世界的年华都是一遍，为所有的悲剧当特约演员。我笑得断肠，我哭得夸张，像一套港产片。为何铺垫下的泪我先流一遍，市面上的纸巾都由我代言，站在我旁边你不 守到那一秒，我疯狂往海边跑，你有什么资格说我很无聊？你那次淋着雨失控咆哮，脸颊笑说那一套，为什么全世界的脸我都是一边，为所有的悲剧当特约演员，我笑得断肠，我哭得夸张，像一套港唱片，为何不跌下的泪我先流一遍，市面上的知己都由我代言，站在我旁边你不算可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11:30，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本港新增11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包括1宗暂列本地源头不明个案，涉及一名41岁兼职女清洁工，带有 L452R 变异病毒株。患者在油麻地红茶馆酒店做兼职，曾经清洁有确诊者住的房间。另外有10宗输入个案，当中9宗带有 L452R 变异病毒株。政府专家顾问、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去到油麻地红茶馆酒店视察，表示消毒承办商为房间消毒的过程不够10分钟，情况极不理想，不排除清洁工吸入病毒微粒，但未知患者是否仍然在潜伏期，因此必须留院。卫生防护中心说，清洁工1家4口涉及大约40名密切接触者，全部要检疫。昨晚有警员在铜锣湾执勤时遇袭，警察评议会职方协会强烈谴责严重危害他人生命的暴力和破坏社会安宁行为，严厉警告所有曾经在网上肆意挑拨仇恨和鼓励他人参与违法行动的人，批评是他们将施袭者推向歧途的深渊。协会表示，事发后有人在网上故意美化施袭者和暴力行为，甚至有人支持他人参与类似违法行动，情况令人发指和担忧，强调网上发表言论受法律规管。协会又说，近日警方接获有人投掷易燃物品和管有攻击性武器的案件，显示有人在特别日子前后蠢蠢欲动，不排除意图令过去的连串暴力和破坏事件死灰复燃，执法人员和市民必须提高警惕。支联会副主席周恒同被控煽惑他人明知而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罪，案件在西九龙法院提堂，辩方申请暂时无需答辩，控方不反对，裁判官将案件押后至今个月30日再讯，期间被告不准保释。36岁的周幸彤被控今年5月29日至6月4日期间，非法煽惑他人在无合法权限或合理辩解下，明知而参与未经批准集结。教育局局长杨润雄表示，必须全面提高学校的疫苗接种率，整体接种率较高的学校亦适合恢复更多面授课堂时间和举办课外活动。当局会同专家商讨，尽快落实新学年是否容许达到7至8成接种率的学校可以容许更多教学活动。杨润雄到立法会教育事务委员会简介学校的疫苗接种安排，截至5月初，根据全港大约2000多间学校提交的资料，教职员的整体接种率大约是18%。杨润雄表示，当局没有恒常收集数据，但相信目前的接种率会更高。

是香港专栏写作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啊、大天的一周记事丰富多姿，就连社会状况亦都透过大天和朋友的往来反映了出来。所以说它不单只是日记那么简单的。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前九七几事》系列，作者大天，由远景出版事业有限公司出版。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到了七月二号星期五晚上广东广西的最后一节，我们今晚的题目叫《恬俊真人 show》。我们今节就想讲一讲这些真人 show 究竟我们、啊、站在个道德高地来看看今次、 嗯、 究竟是不是不道德呢？ 我先讲、我认为呢、纵使我刚才提出一个即系咁样嘅问题，即系例如究竟真人 show 系唔系不道德？我哋为咗满足观众，得到一个商业嘅回报，而去牺牲咗可能系参加者、观众，甚至乎吓，即系某一啲嘅踩到道德底线嘅一个嘅边缘咁样。但系我仍然咧认为喺而家呢个时代咧，呢一种系其中一种嘅节目形式嚟嘅。 嗯。 系啦，即系话咧，等于就系究竟可能喺好耐以前吓，究竟喺十点之前啦，定系或者系鬼片应该有几恐怖咧？去到即系类似呢啲嘅情况，以前可能都会觉得某啲题材会唔会踩界咧，或者点样嘅情况？咁到你都会睇到，连麦当劳都唔介意 boys love 嘅。系啦，即系话两个小男生嘅大家互相相恋啦吓 ，OK。佢都要嚟做广告嘅，其实你见到系个世代变咗。其实以前咧，我哋可能喺电视台又好，或者电影又好，我哋嗰啲嘅明星咧，其实咧可以俾到观众咧，我哋一啲叫做幻想 fantasy 咁样嘅情况。所以咧，其实我哋只顾住佢喺幕前上边个形象，无论系真定假，无论你系做出嚟定系点样，其实唔系太关键，因为佢俾到一个梦想俾我，同埋一个纯娱乐嘅一个情况，尤其是嗰时经济起飞啦。呢、這个就同阿周 Sir 就先所讲娱乐至死嗰个有啲关系噶啦，即系睇娱乐新聞或者睇娛樂呢件事，但系而家咧，我哋唔係追求 fantasy 嘅，我哋係追求緊 authenticity， 即係真實性。即係話咧，佢嗱，例如啊，我又啊，即係我又舉啊，世台嗰個姜圖先啦。姜圖上台係好挫嘅，如果佢喺台下咧都係咁挫咧，其實佢唔係咁得人中意嘅，就係因為大家覺得佢咧真正嘅性情咧，其實都係真係都幾小朋友一個。系啦，即系有佢嘅天真烂漫嘅一面，但系佢上个台咧就会做翻自己嗰个嘅专业性喺度。大家中意嗰个嘅即系真实嘅情况，反而真实嘅情况而家先系令到一个人咧受欢迎嘅原因，而唔系 fantasy。所以咧，如果而家嘅电视台或者某啲嘅节目都系做翻以去建立 fantasy。而唔係顯示個真實性嘅話咧，其實係同自己倒米嘅，而且係跟唔上個潮流嘅。當然啦，就個真實性究竟點樣顯露出嚟，個手法係點，等間都仲可以討論一下嘅。 其實呢度有一個好老土咧，我哋教呢個媒體素養咧，經常性有啲概念會同啲學生仔講呢樣嘢，都可以俾啲聽眾朋友參考下。我覺得提升到咩道唔道德嗰啲咧，先過咗啲關先。就係其實咧喺個過程裏邊，我哋係做一個相對以記錄為主，記錄個 reality， 記錄個真實性為多，定還是佢個過程裏邊咧有好多戲劇性嘅加工為主？而这个分界线呢，仲要背后如果仲有啲商业操作啊，或者譬如可能係识得某个名人，咁名人个仔女又原来成为咗其中一个选秀 show 里面嘅人，咁原来背后原来被人踢出嚟，原来佢係嗰啲名人之后，咁於是乎其实成件事就变咗做一个可能係佢自己嘅一个工程咁。呢啲係另计，再衰啲一格。我哋一路以嚟真人 show 其中一個點解好睇，係因為一種素人呢，我哋而家成日講素人呢個字，即係嗰個人其實我冇任何背景，或者我覺得佢係一個普通人。喺個普通人嘅過程裏面，佢投注感情啦，睇到佢慢慢進步提升啦，由一個扁平嘅人物變成一個圓形人物，用呢個小說理論去講，就係佢慢慢加入咗啲真實性落去啦。我哋叫做，即係譬如佢睇到一個人咧，佢跳舞好叻，但佢唱歌好屎，但係佢原來好努力，經過三個禮拜特訓，就會影埋佢特訓嘅過程。咁然後跟住咧，三個禮拜之後咧，佢不單止跳得、唱得，仲係好靚仔嘅咁，剪埋個頭髮仲勁咁。於是乎成件事咧，你就見證到一個普通人飛上枝頭變鳳凰的一個現代神話嘅創造。嗱，呢個其實是現代神話，大家知道神話嘅構成，但係我哋時間唔多，唔講呢個部分。但係如果成件事調翻轉，就嗰個人本身係扮嘢嘅，佢一個藝人，唔係藝術個藝，係虛偽個藝，佢係根本身就是一個藝人嚟嘅，即係成件事本身係有曬劇本，有曬操作，甚至乎佢能力唔夠，夾硬谷到佢去贏。最簡單，譬如如果同埋人一齊合唱嘅合唱者，如果佢本身係哇一個就揾咗個大師級嘅落去幫佢手蹬腳，另外一邊咧就揾個二打六三打八咁，然後跟住咧你就輸咁，呢啲就個又埋個賽制去幫手嗰啲咧，大家見到就好唔高興。呢啲位咧，大家要搞清楚。最 basic 嘅、最基本嘅，就我哋要睇佢製造呢、一個。所以我頭先一開頭講咧。大家睇真人 show 咧，唔好淨係睇個 result， 唔好淨係睇個效果，你要睇埋佢由賽制嘅建立啦，到成個譬如佢選秀嘅過程啦，呢啲全部都值得我哋去分析嘅。 但我始終覺得咧，你將一個原本我哋去揀唱歌又好，鬥靚又好，鬥咩都好，一個比賽咧，將佢拖長到十幾二十集，每一集。其实每一集佢系精心制作出嚟嘅，系个剧本你睇得到嘅。虽然我唔系睇好多一集到啦，但我一睇个感觉就系话，每一个位其实佢已经计咗出嚟噶啦。你应该咁样你去做，而且个剪接仲有个剪接效果出嚟，老友，并唔系一个一 roll 机由头 roll 到尾嗰种咁嘅感觉出嚟。你一经剪接嘅话咧。就因為時間的關係，成碟餸已經捧咗俾你睇嘅啦嘛，咁你已經唔好知道究竟嗰個情況係點樣。咁所以我覺得就係呢樣嘢，到目前為止，你話頭先阿 Mills 講都好，周 Sir 講都好，如果真係要有個真心真意去做一個所謂嘅。由头到尾去睇住某一个参赛者佢嘅发展嘅话咧，咁你就要用一啲系根据佢嘅能力嚟到去做，嚟到再培养，咁样嚟先系啊嘛。嗱，譬如呢个人适合唱情歌嘅、抒情歌嘅，你冇理由无端端整首劲歌热舞俾佢叹噶嘛。咁样你可以美其名就話：喂，我係要睇下佢第二方面嘅技藝得唔得？但係咁樣咪即係用佢嘅最短嘅一個方面嚟到同某啲人嘅長處去比咯。咁樣已經唔係一個公平，亦都唔係一個話你想將某個人佢嘅技藝進一步去培育或者係引發出嚟啊嘛，而係你成套嘢由頭到尾我都話啦，你係只不過令到當係一個節目咁做。如果節目入面你要有啲劇力去逼出嚟，你要有啲矛盾位，你又有啲敵汗位，有啲敵類位， 你是这样来去整出来的嘛。这样的感觉对我来讲，我觉得这件事就真的很讨厌。 喂，敬国，你真是呢道德重整会会长2021年度这一届的即是大佬，你真是。因为你刚才讲那些有比赛性那些即是真人show这类都接受不到的话，你去到外国看呢一些更夸张。 所以 我真的没兴趣去看的，真的。 是的，我补充给听众知道多一点先。有些真的超级不道德的内容来的，我必须要讲。譬如有些是即譬如真的讲的那些即做真的帮人做那些手术，不是那些纯粹做一些医学美容那类那么轻轻。真的将个人样完全 face off 这样，即由头做过那类。嗱，呢一類嘅嘢喺外國咧好多爭議嘅，仲有一啲真人 show 真係擺你個人喺度咧，真係至於我嗱詳情我就費事再講太多啦，因為都牽涉到一啲罪行嘅問題啊。佢係擺個鏡頭喺度，有得嗰個人咧可能面對一啲極大嘅危險嘅，甚至乎可能有罪案喺佢面前發生，佢都唔會救佢嘅。嗱，呢一類嘅嘢咧，其實喺澳洲啦，我就咁求其上網抄下呢啲咁樣嘅黑歷史咧，澳洲啊、西班牙、歐美地區超多呢啲咁樣，即所以呢個題目咧，問心講係有少少即係好多年前已經值得去討論。不過香港人咧，始終我哋個道德觀念咧係高嘅，有啲位咧我哋根本就連諗都唔會諗。咁所以其實咧，而家你阿敬國，你睇到嗰類咧，似乎有少少唔完全真實咧，已經覺得唔係好舒服啦。咁呢個我即係要提翻大家，喂，原來仲有啲更誇張，我哋唔講嗰啲啦，再講落去咧嚇親大家。 啊，我同阿敬國嗰個諗法咧係有相同嘅地方，但係又基本上唔同。嗱，點解咧？其實咧，我都贊成係鬥，應該就鬥翻。即係應該就鬥翻，唔好有太多唔公平或者點樣嘅情況。但係咧，我睇佢咧真人 show 嘅鬥咧，唔係鬥技藝啊，因為佢係鬥邊一個比較受人喜歡。 嗯哼。 所以你諗翻咧，如果佢搞任何啊，你話演藝嘅真人 show 又好比賽，定係歌藝真人 show 比賽，其實嗰樣嘅技藝只不過係佢其中一個嘅板，即係嘅一個板斧。去令到佢会唔会成为一个受欢迎嘅人嘅其中一个元素。所以当如果佢做节目嗰时候佢係咁諗嘅话呢，其实佢仍然都係公平地斗緊一啲嘢。但係佢係斗緊究竟喺呢个过程里面边一个会受欢迎。例如啊，头先话如果佢係本身係抒情开嘅，佢而家要跳一拍舞或者唱一首劲歌，对佢嚟讲系不利嘅，喺比赛嚟到讲，而且可能有啲唔公平，佢有机会会输。但系如果佢喺呢一个嘅活动里边，佢 react 得好，即系例如佢仍然好努力咁去打拼，跟住我会好尽力，跟住咧我有一啲难嘅位置，我终于都克服咗啦，最后我都做唔到，我虽败犹荣，点知佢系最受欢迎爆出嚟。跟住究竟个胜负系点咧？又好难料咯。 冇错啦，我就想问啦，譬如你话佢最受欢迎咧，但喺技艺上佢系差咗啊嘛。咁你究竟俾佢过关定唔过关咧？ 嗱，个关键咧就系个电视台咧，或者系做呢个咧，我认为系比较大家比欢迎程度嘅。咁所以咧，我觉得佢最后唔知点解啊，话俾佢赢啊，我觉得系绝对唔出奇。又或者佢会咁睇嘅，最后歌艺嗰个赢咗。跟住我就唔請歌藝嗰個，我就招攬咗嗰個人就成為我嘅演員或者藝員歌手。即係呢一個就係我相信佢哋喺度比緊嘅一個唔同嘅情況。我認為嚇，即係話咧呢一種咁樣嘅手法咧，在於我嚟講喺呢一個時代咧，我接受得到嘅。頭先阿周 Sir 講嗰啲咧，就係、是、例如有一啲咧，即係接近去到犯法或者甚至乎有危險嗰啲咧。我就認為是過了的，即是他過了那個界線。例如可能有一些情況可以看到人的，例如有一個我看到有一個真人 show 是講 bully 的，即是有一個人在 bully， 究竟那些旁觀者會不會去救他？是啊，即我覺得這個 是本身他叫做有本身有個原意，就是想看告訴你聽，如果你不去做的時候，對方是會受多大的傷害或者怎樣的情況。但我認為就呢件事就好踩界，好踩界係影響咗可能係佢 observe 嗰、那個，即、就、係、是、觀察嗰、那個，而跟住佢冇去幫佢。 我諗佢直情唔係踩界喎， 而是他一早已經是踏出了一條紅線的了。 是啊， 我某程度上我都同意 你是這樣說，即我認為這個的題材這個做法本身就是不適合做真人 show 咯。 嗯哼， 是啊。 唔係，我諗一路講緊就係個真實性啦。今晚講咗好多嗱，我諗嗰啲好離經半道咧，其實甚至乎國內都有啦，即係大家睇大家點樣離婚啊？呢啲真係有呢啲㗎。 係啊，成家一齊出嚟鬧啊！ 係啊，乜鬼都有嗱。我唔去到咁偏先啦。我講緊即係我哋喺香港睇到即係本地嘅製作啦。到最後我哋都要補充呢點。但我諗我哋喺 enjoy 呢一啲真人 show 嘅過程嗱，頭先回應翻兩位咧，其實贏輸咧有陣時未必最重要啊。嗱，呢個先係得意嘅，因為你會發覺咧好過癮㗎，攞咗冠軍嗰個咧唔一定紅㗎。所以呢度一定要同啲，尤其是有志參加呢啲咁樣嘅活動嘅朋友仔咧，要傾下。無論如何都係練好技藝啦，無論如何都係喺個過程裏面啊，你中意周哈李昌咁做一個靚仔的樣子，然後讓人喜歡。你而家就算最簡單啦嚇，有啲譬如細台嗰啲嚇，嗰四個唔贏嗰四個。其實佢嘅廣告唔會少得過嗰十二個噶嘛，就算你話大台嗱，唔好淨係話我哋講細台啊，大台都有啦。其實你發覺有某啲嗱名唔講啦，好多年前都有 我講名啊，許廷鏗咁已經紅過曬所有嘅冠軍 啦。係啦，嗱呢啲就係啦，譬如你甚至乎陳雷咁喺亞視啦，我中意講亞視啦，陳雷都贏啦，都贏咗好多，而家即係仲存在啦，起碼嗱呢啲古仔，我想提翻大家就係咧，到最拉尾，無論真人 show 點都好咧，個 show 係會完嘅。你嘅人生咧未完噶，所以喺个过程里边咧，如果你仲想喺个行头里边继续捞咧，继续做得好咧，锻炼技艺啦，吸引做一啲令到观众听众中意嘅嘢啦，然后提升自己嘅水平啦，永远都系不二法门啫。 咁但系成个过程之中嗱，应该咁讲嘅。周 Sir 曾經講一樣嘢，其實我絕對贊同，即係等於你選下香港小姐咁樣冠軍嗰個，有陣時都唔係最受歡迎嗰個啦。咁、你在整個比賽的過程之中，我唯一我就說我不覺得是舒服的地方，就是那個主辦單位方面，其實他那個心態、或者是他的初心、我用這些東西根本就不是想著去發掘一個技藝高超的人， 絕對是、 也都有時候也都不是想著發掘一個受歡迎的人，而基本上剛才 Mills 提過了，其實他是想搞個節目出來而已， 是 而呢個節目咧就係想提高收視，收多啲廣告嘅啫。基本上就係咁樣。咁喺個成個過程之中，佢唔會理呢班人究竟得唔得，唔會理呢班人究竟有冇個潛質，而係呢班人全部都係棋子嚟嘅啫。我左執右執，執啱咗啦。今鋪我玩 A， 咁啊，你玩到就玩啦，玩唔到咪算數咯。下一鋪我玩 B 咁樣，即係系我比较上有啲屙过少少讲落去，但系我就觉得系唔舒服咯，我自己。 喂，但系对比起以前咧，而家水平可能反而仲好翻少少，因为如果大家仲记得以前咧，系专门揾一啲即系大台添啊，嗱唔怕讲埋啦，佢以前有好多个好争议性噶，用新闻资讯节目去包装嗰啲咧，咩嗰啲女仔未嫁得出啊，啲肥嘅人啊如何点样啊，即系其实嗱，不过亦都认真讲，个台都有做嘅，不过大台嗰阵时争议大啲，而家反而就呢类咧，反而就少翻啲。技藝性反而強翻啲啲，相對啊，因為可能大家太大negative feedback 啦咁我諗即係最後啦，嗱我揀一隻歌啦，咁我見到阿勁國興啊撩我啦，咁啊最後呢只歌我揀嘅就係、是、欣兒，嗱欣兒其實咧佢都係一個真人 show 咁樣嘅其實，咁佢揀嗰只歌咧，我揀只歌咧就叫做咧 Prince Joyce， 裏邊有一句好正嘅叫做 I Follow Me。 OK 嗱，等我哋聽歌之前咧，咁要再報一報嘅，我哋禮拜日。广东广西的本馆是吧？本店啦，应该系老店啦，系个题目系咩咧？题目就系《乱世英雄》，咁由文杰华、岑日飞同埋阿苏轼三位主持嘅，咁啊记住去收听咯。咁我而家就听歌啦，咁啊多谢大家收听啦， 再见，拜拜。 戴羊群舞摆，事实若未够坏，就尽量捏造更坏，通通都要怪太阳才理解。